今天崔牧师给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恩爱的夫妻，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崔牧师。 好，我们一起低头，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虽然我们是过去曾经与你为敌的，可是因为你自己的拣选让我们今天能够不再是与你为敌，乃是以儿女的身份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能够称呼你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愿你一步一步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感谢主你给我们有家庭，给我们有儿女，让我们在世上我们能够享受这样子的这种天伦之乐，让我们知道这一切好的都是来自于你的。天父，我们也这时候我们也为这个我们的朋友，他们在不同的家庭当中他们因为婚姻出了问题，他们在痛苦当中的，愿你自己的恩典也要临到他们的身上。也知道主，我们的生命是败坏的，是堕落的，我们需要被你自己的圣灵更新，我们需要得到你自己的生命。求主你来怜悯他们也像你怜悯你到我们身上一样。我们也把这个我们在怀孕当中，我们这个生产的这个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所以把 Julia 我们带到主你的脚前，愿你自己来眷顾她，来保守她。天父，也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对你在创世以前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这么丰盛的救恩，我们更深一层的认识。也让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愿你在他们心里面你自己来做感动的工作，让世上的人能够归向你。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上个礼拜我们上个礼拜二我们刚刚过了情人节。那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教会在地下室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人节的这样子一个庆祝。我相信来到的人都有一个很好的时光可能带着盼望的心等待明年同样的时间我们有这样子的聚会。那我最近我也在思考，是不是情人节的时候来讲一篇特别的这个讲道，关于这个夫妻之间的婚姻的这个题目。那我们最近如果你来教会的话，你会知道我们最近讲一系列关于婚姻这方面的这个题目。那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看到，这个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婚姻是一个好美好的这个制度，上帝所设立的，来赐给我们，来祝福我们的。那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珍惜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配偶，让我们一起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活在上帝的这个面光当中。那昨天晚上我们感恩节聚餐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一个 pop quiz， 我说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夫妻恩爱的这个经文呢，出现最多的地方在哪里？那这个第一个回答的是张凡。他说是雅各，我说对的 ，OK。那其实雅各整本书就是在讲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雅各的这个前半部分，到底看看这个雅各在告诉我们什么，然后神要我们从雅各当中这个要学习什么。那今天顺便提醒一下，今天的讲道是 PG-13级的，对，我平常的讲道是 G， 有一点不太一样。好，那今天这个警告完了以后，这个我们基督徒，尤其是中国人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读雅各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上帝把这本书放在圣经里面，到底上帝把这样子一个故事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那不只是中国的基督徒看雅各有时候觉得很困扰，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情，怎么去解释这一本书。这个在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对雅各这一本书也有好几种不同的看法，那这个最起码有7种到8种不同的看法，到底雅各在讲什么。 那第一种看法叫做灵异解经的 看法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灵异解经的看法。那个灵异解经的看法，他们在读雅歌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这个故事字面上讲的这个东西不是真正的这个雅歌是主要的信息。这个灵异解经说这个字面上的不能够接纳，而是它背后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属灵的意义。所以这个人是代表这个，这个人是代表这个，然后这些事情是代表这个等等这些事情。所以的话，因为他没有办法，他们不愿意接纳这个字面上雅歌的这个描述，就是男女之间、夫妻之间这样子的这种生活。这个那另外一种看法的话，就是对这个雅歌的话，就是按照字面上去解释，一个 plain view of the text。那他们说雅歌很简单，就是一个爱情的一个诗歌。这个，那我们在雅歌里面记载的就是所罗门这个王跟一个女孩子，是苏拉米的这个女孩子，两个人这个爱情的这个故事，然后两个人结婚等等。那还有一种解释是预表性的这个解释 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那这个 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预表性的解释呢，他们也是不是完全接纳字面上的这个解释。他说这个是真实的，那可是这个故事真正的意义呢是讲耶稣跟基督之间的讲这个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上帝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那这个那到底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去看法？我们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雅歌，我们进行深层的一层的看见。好，那我们怎么样去解释雅歌？解释雅歌呢？我们一般在理解上，我们遇见会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在看雅歌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 creation 就是万有，上帝所创造的整个世界是美好的。那这个很多时候，这个为什么教会历史里面会有这个灵异解经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呢？因为这个灵异解经的这些学者看这个雅歌书，他看到里面有很生动的描述这个丈夫跟妻子之间这种肉体上面的这样子这种结合，所以这个就给他们带来一些困扰。那今天我们人是堕落的，这个堕落以后生下来的人，就是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我们生下来的，所以我们堕落的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会把上帝给我们好的东西把它 abuse， 然后变成一个坏的东西。那这个婚姻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性生活，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好的东西，结果人堕落了以后把它 abuse 滥用。所以当这个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的人，就是当我们在读到雅歌书的时候，雅歌的时候，这个我们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个裸体的塑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脑筋会自然而然的去朝应该不应该思想的方向去思想，那这个就证明我们这个人是堕落的，我们是一个有里面有一个 fallen nature。 这个可是我们今天人虽然是堕落了，可是不等于说我们的身体是不好的。那我们这个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认识到，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东西都是美好的，都是美好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好的， God is good。 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讲到一个少年的官跑来找耶稣，那耶稣就告诉他，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 There's only one who is good， 只有一位是善的，这一位是什么？就是指上帝自己。所以这个良善的神 Good God 他所创造出来的宇宙也是好的， OK， 所以这个 creation is good。 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当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这个圣经对他的评语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你会连续不断的看到神看的是好的，神看的是好的。所以当上帝创造了这些东西的时候，神看他们是好的。那当了创世纪第一章结尾的时候，我们读到上帝创造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有男有女。那上帝把人创造完了以后，最后那一天完成了的创造的时候，上帝这个圣经里面上帝说的是什么？圣经里面说神看他所做的造的一切都很好， 神看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很好，这个很好是 very good。所以跟前面五天创造的这个讲的这个 good 又不一样，上帝特别加了一个字 ，it's very good， 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过程的一个 overview。那到了第二章里面就开始，第二章的这个焦点是这个集中在人身上。那具体的上帝怎么样来造人，然后怎么样这个造成女的，这个比较细节的深入的这样子来记载。那我们第一章里面的这个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男创造了女以后，上帝说的是 very good， 很好的。所以当上帝创造男人，上帝创造女人，我们有这个身体，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性别，那上帝看的这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第二个，上帝创造了人以后，上帝给他们这个使命，要他们管理这个其他的万有，其他的被造物。那上帝告诉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这个我想这是上帝给人的这个诫命啊，这个和合本翻译是生养众多 ,OK, 要治理这个遍满全地。这不是一个重担。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上帝赐给我们的身体是好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上帝所创造出来的。那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不是说这个好的变成坏的，而是说这个好的东西现在被污染了， it contaminated。 那第二个，为什么这个灵异解经教会里面看到雅各的时候会有灵异解经呢？因为是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这个所以为什么教会很多人看到雅各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完全接纳他字面上的这个意义。这个希腊哲学思想，特别是这个柏拉图 Plato 的这个影响，这个希腊哲学里面，这个古代希腊哲学的这个思想，就是说这个灵里的东西是好的，而物质的东西是坏的。这个希腊哲学里面他们这样的这种思想，所以当希腊人他们去看自己的人的身体的时候，他们认为身体好像是一个监牢一样，里面关的是我们的人的灵魂，这个灵魂是好的，身体是坏的。那所以这个他们对死亡的这个看法呢，就是说这个死是使里面的这个灵魂得以脱离身体，真正的得到自由。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这个思想，这个因为他们没有圣经的这个缘故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那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当保罗讲到这个末日的这个死里复活的时候，当时哥林多就是在这个城市呢，哥林多是在这个希腊这个地方的一个城市。那他们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就不认为这个不相信将来人会有死里复活，他们认为上帝在末日要人死里复活是多此一举的事情，根本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希腊人认为身体是不好的，那死亡是个好事情，因为你脱离这个肉体的捆绑。如果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上帝还要给你死里复活，给你一个新的身体呢？所以这个是他们脑筋里想不通的一件事情。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新约书信里面，尤其是这个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写的这个书信的对象目的，其中一个就是针对当时教会里面一些错误的这个教导。因为有一些假教师出来，他们否定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他们很难想象一个灵，上帝是个灵，为什么会跑到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在受到身体的这个捆绑，在他们脑筋里面他们这个不可以想象的。所以那当时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假教是错误的，就错误在那边教导，那么否定这个道成肉身的事实。所以这个那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就指出这样子这种错误的思想。所以约翰一书四章二节里面说，你们可以这样子认出神的灵，凡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个灵就是出于神。那为什么他说凡承认耶稣基督是肉身来的呢？因为有一些人就不承认耶稣基督是肉身来的。好，所以这个虽然柏拉图已经死了很几千年了， 那这个希腊哲学思想今天还是影响到我们。这个我记得这个很多年前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来做个人布道，哎，那他做个人布道训练的时候，他训练你，他讲什么？哦，他说这个你有一个很宝贵的灵魂，耶稣基督来拯救你。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没有？啊，你有一个很宝贵的灵魂，对不对？那你的身体不宝贵，哎，所以耶稣来救你的目的就是救你的灵魂，不是来救你的身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受到希腊哲学思想二元论的这个影响。那有时候这个基督徒祷告，传福音，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爱人灵魂的心。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没有？所以他的灵魂是好的，他的身体不好 ，right？ 所以你要爱他这个灵魂，这个人的灵魂跟他的身体是分开来的 ，right？ 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受到这个错误的这个思想，这个影响。那有一些老的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只有灵是好的，身体是败坏的，所以他们指自己的身体说是什么？叫臭皮囊 ，exactly， 我跟李红听过，叫臭皮囊。OK， 身体是不需要去好好 take care， 是这样的，不需要好好照顾的。哎，所以如果有人说啊，你太胖了，应该去跑 Princeton Club， 好好去锻炼身体，减掉20磅的话，这个他们人这个是臭皮囊，管他干什么？哎，那我不是持这样子的看法，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跑 Princeton Club， 一个礼拜去3次。哎，这个，哎，这个是。所以这个是，这是受到二元论的这样子的这种思想。那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想象这个新天新地将来死了以后去哪里呢？刚才想到就好像人死了以后，这个灵魂飘在天上，在天上里面唱哈利路亚赞美神，在永恒里面，好像人就是一个没有身体的这个灵魂飘在这个天上。所以这个我神学院里面一个教授跟我们这样子讲，他说很多基督徒他们脑筋里面。想到这个死了以后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呢、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发给你一个 golden harp， 黄金打的这个琴呢、然后你就飘在天上云中，然后在那边永恒里面唱诗赞美神等等。那可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画。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给我们一个死里复活、一个新的身体，而且我们不是飘在天上。不是我们要飘在天上，而是上帝的帐幕要来住在人当中。上帝的帐幕要设立在人当中，启示录里面一开始这样子给我们看到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那不但如此，这个整个 creation 这个万有，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来更新。那什么叫做更新呢？就是说上帝要把罪。给这个整个 creation 这个万有所带来的污染，上帝要把它给除尽。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做呢？因为这个 creation is good， 本来就是好的，是被罪污染了。好，那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很需要了解的。所以我们死了以后，不是所谓的去天堂，好像天堂是天上的云间，然后飘在那个地方，没有身体的灵魂在那边，然后在那边尝试赞美神，不是的，而是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新天新地就是跟现在的这个宇宙是一样的 ，physical， 我们有一个死里复活的身体，住在一个 physical universe， 上帝的帐幕要设立在人当中。好，这个所以这个那新天新地怎么样子的话，这个我们知道的很有限 ，OK， 也许我们会有 email， 可是不会有病毒 ，OK， 然后 Microsoft 终于会做出一个 operating system， 不需要 Windows update，OK，、okay? 所以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里面，一切都受到这个罪污染了。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认识到圣经里面这个教导，说整个 creation 是好的，我们的身体是好的，上帝给我们有这个性别，这个是好的等等，那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去思想，我们看到这个婚姻是好的，上帝设立婚姻是好的，那这个是带着这样子思想，我们看雅各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上帝的创造是美好的，这个婚姻是美好的。这个如果我们去仔细读雅各的话，我们会里面看到很多的记载是 这一对这个男女，所罗门王跟这个苏拉密的女子，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而且很细腻的、很清楚的表达他们对方的这个感情。当然，这种表达的方式，这是在婚姻的这个前提之下 ，the context of marriage。那今天人堕落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人就是滥用了上帝赐给人这个美好的这个东西。所以今天这个婚姻以外，有这个男女之间这个乱搞的这种性生活等等，这个是或者是婚姻以外又有小三，然后有包二奶，还有其他的这些问题，这个都是人在 abuse 上帝赐给人这个美好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我们会一起来读雅各的这个一些经文。那我们具体的来读的话，我们会读这个雅各从第一章的这个第二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好，那雅各是一个诗歌，雅各是一个诗歌。那我们等一下读的这个经文呢，是新译本的这个经文。那如果也需要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这个新译本的排版跟和合本不一样。传统教会我们读的是和合本。那如果你看新译本也好，或者 NIV 英文的 NIV 也好，或者是 ESV 也好的话，你会看到这个排版是一个诗歌的题材，这个是对的，因为雅各本身是个智慧文学，它是诗歌的这个题材。和合本里面就看不到这一点。哎，这是为什么如果你还没有买圣经的话，你要准备买圣经，这个我建议你去买新译本的这个版本。好，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这个 slide， OK。好，这个那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要有一些 instruction 啊。第一个，这个诗歌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这个读的是佳偶，就是这个女孩子，这个苏拉米的女子，她读的。那另外一个是形容良人的，这个良人就是所罗门王。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加我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的姐妹就来读；看到蓝色的这个良人的那个 section 的话，我们弟兄就来读；如果看到黄色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众人的话，就是我们一起来读。好，所以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的这个第二节到第二章的十七节里面，那我们就这里面就看到一系列的赞美。这两个相爱的人呢，在互相来表达他们对对方的这个赞美，他们对对方的这个这种 affection 这种感情，然后他们对对方的这个期望这个盼望啊。所以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已经有操练过了，所以你们可以带头。好，我们就看这个第一个 slide。好，这个是粉红色的，所以是我们姐妹来读。看得见吗？哦 ，OK， 上面那里有一个粉红色的这个在那里。好，好，我们姐妹开口来读，一起愿。所以这个第一章的这个第四节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佳偶啊，这个苏拉米的女子，那她对她的这个她的未来的丈夫啊，甚至要曾经的这个丈夫啊，这个良人呢，就是所罗门王，他讲是愿你吸引我，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放羊，中午你在哪里羊群躺卧休息。这里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如果我们在座有单身的姐妹的话，如果你喜欢一个弟兄，你可以让他知道，也许这个弟兄可能有一点害羞，所以你可以让他知道你对他有好感等等，给他一点鼓励。好，这个，所以这个梁这个，那我们再往下读哈，这个继续来读这个啊，我们姐妹来读，因为这个是粉红色的，加油 ，OK。 好，那个啊，那同样的，这个良人就是他马上要结婚的这个对象所罗门王，那对他也有相同的这个赞美。好，那现在我们是弟兄来读，然后最后是众人，就是一起来读。哎，开始。我们姐妹继续来读。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些经文里面，这个佳偶跟这个良人他们互相在赞赏这个对方，表达对对方这个感情。那我们看到这个良人呢，注意到他这个佳偶的身上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部分，他的这个美丽。第一章第八节他说这个你这个女子最美丽的。第十五节他说我的佳偶啊，你很美丽，你很美丽，像你的眼睛像鸽子的眼睛。啊，我想这是个好的形容词，像鸽子的眼睛，可以背下来哈，将来可以用得到。然后他对他的这个形容的话，从两腮一直到颈项、眼睛等等，那个佳偶对他的良人的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赞赏。他说：“我的良人，第一章十六节，你很英俊，你很可爱。” 然后他然后他形容他的这个声音跟他的这个容貌。好，这个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个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婚姻的时候，从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看到，这个婚姻是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面，婚姻是要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面。今天很多婚姻失败，为什么？因为建立在条件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感情上面。现在国内很多时候一提到婚姻的话，马上对方的条件是什么？有没有能力去买房子等等，几大件预备好了没有等等这些东西。哎，这个是这个创世纪一章第二章一开始，亚当夏娃结婚的时候，亚当看到夏娃，他说：“这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是一个爱情的这个诗歌。那雅歌里面跟我们具体的看到说，这个两个人之间要结婚的话，这个要建立在感情的这个很深厚的感情的这个基础上面。所以如果你读雅歌的话，你很清楚的得到一个印象，这两个人是深深的在里面彼此的这个相爱。好，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找对象的时候，是不是只要对方跟我性别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结婚呢？不是的，不是的，你这两个人之间都要有这样子这种深厚的这样子的感情，也不是单方面的，一定是双方面的。我们在雅歌里面看到，这样他两个之间的爱慕的心是双方面的。好，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思考的。然后这个再下去的话，第三章的这个一开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讲到这个女的这个佳偶呢，她做了一个梦，她因为她快要结婚了，她这个梦想她这个先生是怎么样子的然后这个结婚的光景是怎么样。好，那我们这里的话是姐妹来读。 OK， 哦，对不起，回去一个 OK。所以这里的话，他是在表达一个他对这个婚姻的这种期望，这种渴慕。哎，那下面这一段呢，这个是结婚的那一天的这个迎新娘的这个队伍，是这个第三章的第六节到十一节。哎，那这个就我们一起来读啊，众人。啊，这个是形容这个迎新的这个队伍 ，OK。好，那再下去的话，这段圣经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章第一节。那这段圣经是记载在他们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你要带着这样子的这种思想去读它。好，这个那我们这个弟兄姐妹都有 ，OK。我们先从弟兄开始， 这个刚才这段圣经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他们这个洞房花烛夜呢，这个良人就形容他的这个佳偶身体的美丽，然后从头一直到脚。这个那如果你上过我的这个释经学的课的话，你还记得这个我们最后一堂讲的是什么？几堂啊？最后两堂讲的是像比喻性的言语啊 ，figure speech。那这个很重要，在这一段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所罗门用了很多 figure speech， 一种是明喻 simile， 另外一种是暗喻。那他用的是非常的一个 artistic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形容。所以figure speech 如果你记得的话，是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的。如果你没有上这个释经学的课的话，那你失去了一个很宝贵接受装备的机会，所以以后有开这种课的时候千万不要 miss 掉。那到底这段圣经在讲什么东西呢？如果不能按照字面上来解释他们良人他在形容的这个园子、水井、石榴园等等，然后这个园中的各种的这个花草树木的话，是指这个他太太身体里面的不同的部分。好，那就这样子就写到这里为止。所以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我的妹妹，我的心腹啊，我进了我的园中，我采了我的没药与香料，我吃了我的蜂蜜，这个蜂房与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喂，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他们二人成为一体了，他们的圆房了。OK， 所以这个旧约教授当他教我们雅各书的导论的时候，他说如果你看雅各看不懂的话，因为你的想象力不够丰富，你回去问你家里面的那个 teenager， 他 teenager 可以告诉你雅各书在讲什么， they know exactly 这个作者在里面表达的是什么。好，所以这个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雅各这样子告诉我们，雅各说各样美好的赏赐，各样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雅各说，我们生命里面中各种美好的东西，都是从上帝里面来的。因为上帝是良善的，他也是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美好东西的这个源头。所以，上帝创造了男人跟创造了女人，上帝设立的这个婚姻这个制度，让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彼此服侍，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对我们的配偶，单一的这种委身，这种 commitment， 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在婚姻里面彼此相爱。那这个彼此相爱的其中一个表达的方式，是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表达的。所以我们整个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我们是完全的 totally dedicated 为我们给我们的这个配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那雅各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美好的这个婚姻，这幅图画是什么样子的。那今天很多婚姻是失败的，我们从我们的周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婚姻是面临破碎的这个危机，或者是已经破碎了。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人堕落了，人堕落的结果，人把上帝赐给人美好的东西给滥用了，给 abuse， 给 distorted 扭曲了。那耶稣基督他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什么时候行的？有谁记得？约翰福音里面，在一个婚礼里面行的。在这个婚礼里面，婚礼是个 celebration， 是个庆祝。但是他们在婚礼的过程当中，这个犹太人的婚礼跟中国人的婚礼不一样。中国人婚礼跟美国人的婚礼就不一样。美国人的婚礼的话，结完婚以后有一个 reception， 哎，所以很多时候你肚子是吃不饱的。中国婚礼就不一样，中国婚礼是一吃的话就是十道菜、八道菜、九道菜的。所以美国人很多时候不知道，去中国婚礼晚上去吃这个酒席，吃到第三道菜他已经撑了，他不知道下面还有七道菜还没有上来。那犹太人的婚礼不是这样子。犹太人的婚礼不是中国人一顿饭，OK，十道菜。犹太人的婚礼是庆祝好几天的， 庆祝好几天的，七天的，是这样子。所以外来的客人来了以后，他们住在这个新郎家人预备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在一起庆祝七天的。那婚礼的过程当中，这个酒没有了，酒没有了。那耶稣就行了第一个神迹，把这个水变成酒，让这个 celebration 能够庆祝下去。那我想耶稣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来，不同的场合可以行神迹。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用在婚宴的时候，这种 celebration 庆祝的时候来行他第一个神迹呢？因为这个婚姻不止，这个雅各不只是讲到一个恩爱夫妻之间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相爱。那这个雅各也让我们看到说，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是 multifaceted， 多元化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上帝跟他的百姓有头跟身体的这个关系，有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有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有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有元帅跟这个军队之间的关系，有国王跟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那可是圣经里面还给我们另外一个 picture， 看到神跟他百姓的关系是什么？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读旧约，你有明白这个关系的话，你就看到旧约记载的是一个什么？记载的是耶和华跟以色列之间的爱情史。耶和华是扮演丈夫的角色，以色列是扮演他的妻子的这个角色。这个妻子对他虽然不忠心，去拜其他的偶像，可是耶和华还是来完成他跟他妻子之间所立的约，派遣耶稣基督来做拯救的工作。那到了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关系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圣经讲，保罗说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极大的奥秘，是我指的基督跟教会说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把这个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保罗说这个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就是一个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缩影。所以这个丈夫与妻子之间彼此互相的委身 totally commitment， 这个是一个彰显基督跟教会，神跟他百姓之间这样子应当有的一个完美的关系。那如果神没有设立婚姻的话，当耶稣指着他自己说他是新郎，而教会是他的新娘，新约用的是心腹这个字的话，那我们今天我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所罗门跟这个苏拉米女子的这个婚姻也让我们看到，有一天真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来迎娶他的教会。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历史的结尾的时候有一个羔羊的这个婚宴，羔羊婚宴以后，上帝的百姓就是教会跟耶稣基督永远在新天新地里面大家住在一起。那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同样的今天教会我们应该对耶稣完全的这个委身。这个是上帝透过雅各让我们要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创造我们，你设立的这个家庭，你是要我们在家庭里面过的一个蒙神祝福的这样一个生活。可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在世上我们的朋友当中有这么多的家庭是面临的破碎，愿你自己亲自来怜悯他们，愿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愿意来明白福音，听到福音，得到你自己的拯救。以至于你透过你自己的福音，你来挽回各个不同破碎的家庭。你求助你帮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对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更深一层的认识，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带着盼望的心来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也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委身于你，让我们是专一的把我们自己献上，献给你，为你而活。 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